翻嚟第三节咧，星期二得到。咁我哋咧，阿 D 伯，我哋要报一报嗰个足球战果先。 哇！ 你而家报一报足球战果。 哇！啲战果劲咯。 因为咧，我哋咧，有一个咧喺好耐之前其实讲过嘅，不过咧我哋都觉得几好笑，咁我哋要讲讲啦，叫做咧，虞美人啦，系嘛？ 系。 试问中国足球就叫做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咁另外有一句咧，就叫做广告嚟嘅，就系、是、咧，谁能九十分钟不射，唯有中国足球。咁你报一报中国足球最近咧？ 嗱咁嘅呢个咧就系 战绩。 首先咧呢、這个咧就系、是、一个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系19岁嘅组别嘅，系啦 U19 嘅组别嘅， 系啦。 咁咧就有几队波参加啦。咁呢、這个吓、真系话呢啲场真系好大镬，呢、這个系非常之政治不正确 系嘛？ 唔系啊，首先咧呢、這个中国呢队球队叫咩名咧？就叫人大九五。 哦。人大九五是九五之尊的九五啊，定是 九都是九同埋五嘅、哦，是数字嚟嘅。 哦， 咁就呢队波咧就系、是、对呢个德国柏林网足球队，咁结果咧就系、是、比数咧就系0-21。 哦，21-0，即系山西豆腐队咁啊，但系好过嗰队啊，嗰队40-0啊，上半场21-0有进步啦，即系平均每四分钟失一球啫。 哦，咁啊，呢个唔系纪录嚟嘅，国际赛纪录唔系呢个啊嘛。 哦， 国际赛纪录咧就系、是、有一年嘅世界杯外围赛，澳洲对美属萨摩亚咧系赢31-0。 哦，咁嗰啲鱼腩啫，即系咧基本上三分钟有一球噶啦， 三分钟唔使啊，我怀疑 三分钟嘛，三分钟一球咧，开波踢两脚，哎又入咗啦。 唔系，那个问题就系我怀疑美属萨摩亚嗰啲咧系交唔到三脚波已经甩咗，跟住斩埋去就搞掂嗰只噶。 其实我想问咧，嗰啲系咪榄球？榄球我见到都30-0， 差唔多啦， 20-0嘅人。喂，中国佢系咪同人打紧榄球啊？ 嗱，呢个第一场啦， 点解会输21-0啊？ 唔知啦，嗱，咁跟住第二场咧就系相当精彩嘅。首先对赛嘅队伍有一队咧叫做韩国清幽高中足球队， 系啊，够清幽啦。 啊，对手咧就叫华中科大。 哦。中学生 吓、 啊，对大学生， 结果咧呢个韩国呢队咧就以10-0取胜嘅， 孔融让梨， 佢哋劲老系嘛？唔系哦，净系佢哋俾机会啲后生仔 吓，呢个唔知啦， 学 阿蒙个佬吓。咁啊，仲有另外一场又系韩国，叫韩国保仁高中足球队， 系。 咁啊，对手咧就系西南交大，咁、 哦、 结果咧又以11-0取胜嘅， 又系中学赢大学啊？ 系啊， 其实咧，我可以话中国其实民间嘅体育咧系好差嘅，佢哋全部用国家嘅机器去支撑每一项运动，你街道有冇见人踢波啊？ 球场都冇啦， 系咯。喂，你有冇见喺街度有人跑步？跑步一定肺结核，我话俾你听喺街。 唔系肺结核啦，系会哮喘而死啊！ 系 即场唞唔到气啊！ 喂，讲起哮喘咧，我觉得咧，嗱，我哋一定要咧向迷迷香港咧提出郑重嘅提示，因为咧嗱，每日咧我哋听到最新消息咧，我相信持续咗3-4个月，每逢阿老萧。 就因为有个人咳得好劲嘅， 每逢阿老萧讲最新消息咧，梗有个阿大肥话斋有条马骝喺隔篱系咁咳，咁嗰个马骝佬咧其实系老萧嘅外甥嚟嘅，啊咁啊坐喺佢隔篱嘅，啊咁变咗咧，我哋都十分之关心佢嘅健康，我觉得佢应该睇睇医生，因为咧咳咗几个月冇好，曾经有一两集咧。咳得冇咁大声，我觉得佢可能就快好翻，即系凭咳嗽声去断定。但系最近又咳得又咳密咗咯。 根据政府嘅宣传片咧，就话咳咗3个月都唔好咧，就要去睇医生照照个肺。 系啦，系咪肺结核啦？ 系啦， 但系而家冇肺结核噶咯。 咩冇啊？ 有 啊！ 肺痨已经几乎绝迹噶咯。 唔系，香港系有嘅， 有 一路嘅，一路都有嘅。 系啊，所以咧，阿梁生应该去睇睇啦，睇睇医生唔系讲笑。 好啦，咁仲有。讲埋仲最后一场咧，就系、是、对手嘅对赛对面咧，就一队系华北电力。 哦， 咁就以1-10啊，有入球啦，终于。 喂，华北电力因为你翻工嘛，得闲啊嘛，所以少时间练波。 咁啊有入球啦，但系个问题嘅对手系边队咧？ 小学生啊， 叫做 巴基斯坦伊斯兰足协队。嗱，巴基斯坦咧，我睇睇，咦？喂，呢场 巴基之星系嘛？ 喂，呢场系咪打紧呢个曲棍球嘅比数嚟嘅咧？喂， 系 巴基斯坦曲棍球犀利噶嘛？ 嗰啲木球啊，曲棍球嗰啲啦， 点解会讲？ 国技嚟啊，真系 曲棍球输十比一都算啦，点解？喂，足球你都可以输到咁样嘅咧？ 咁啊，可以叫做咧，中国人咧系礼仪之邦嚟嘅，我可以同大家我夠膽負責任咁講一句，中國人呢係好愛好和平嘅，當自己軍隊唔撚掂嘅時候， 係冇錯， 當自己打得嘅時候啊，就要去征服全世界㗎啦，啊，從來都係㗎，你寫歷史就會見到㗎啦，中國人呢咩漢武帝啊、唐太宗啊，係征服萬夷啊，宋朝呢啊，宋朝咧系好爱好和平嘅，我哋唔捻讲打仗，唔会打打杀杀嘅，我哋净系想做下生意，清明上河图就咁讲啫嘛。当你冇能力嘅侵略嘅时候，你咪爱好和平咯。当你有能力打齐赢嘅时候，你一定穷兵黩武噶啦，老母啊都发梦要做第三世界霸主啦，系咪？所以话咧，呢个系纯粹系能力问题，就唔系中国人 的爱好和平。呢个肯定嘅，因为咧，中国嘅体育咧。就是举国体制嚟噶嘛， 系啊， 佢嗰啲根本系即系做呢个运动出色嗰啲人咧，系唔会翻学嘅， 系啊， 唔喺学校里面嘅。你唔同美国嗰啲，因为大学篮球队， 系啊， 嗰啲肯话大学篮球队啊，足球啊，即系美式足球啦， 系啊， 棒球啊嗰啲，大学水准好高嘅， 哦系啊， 你喺 NBA 啊嗰啲系咪喺大学嗰度教 啊？ 即系搵练兵啊嘛。 但系咧大陆系搵唔到嘅，但系大陆就对唔住啦，佢一早咧就几岁咧。就已经滴咗你入去练噶啦，可能几岁咧就已经压腿压到变咗形啊，成啊咁噶啦。咁 所以啊，要圆呢个中国梦，只有 主办世界杯， 主办世界杯 2038啦， 唔使系嘛？俄罗斯之后，卡塔尔之后好似未定喎、 啊。咁都唔会喺亚洲再搞啦啩？ 系啊，俾钱咪搞咯， 俾钱啊嘛！唉，真系 呢个世界有咩？钱有咩解决唔到嘅？ 暂时唔得， 钱系解决唔到。 暂时唔得住，因为风声紧啊呢排。 哦，系啊， 迟啲先啦。2038差唔多噶啦。 唉，最捻衰卡塔尔，你俾多啲钱咪可以买到咯？屌， 系咯， 你又唔捻投资系咪先？搞到俄罗斯都有系嘛？搞到卡塔尔又买捻咗啦，又要等多廿年啦系嘛？ 不过咁，我惊等多廿年之后咧，中国又会有一样嘢进步喎。 系 嗱，你知道早轮咧，中国呢个 U11 都可以打假波嘅。 哦。 你记唔记得嗰场啊？ 系啊，假成点咧？讲你听下。 嗰场咪假到射翻自己龙门，仲要射，仲要射唔入咧。个家长非常之肉紧咧，差啲想落场帮佢射埋咁滞。 射自己龙门都唔入啊？ 系啊。 哇！呢样嘢有待改进、啊。佢应该要训练下，系嘛？喂，射自己龙门照常理，嗰、那个难度低啲、啊。 低啲冇错， 因为 冇拦截噶嘛。 唔系啊，个龙门冇戒心噶嘛，对你，你明唔明啊？ 都射唔入， 都射唔入呢样嘢咧。 因为家长好。而家家长好劳气啊，争啲咧想入场自己射埋一脚咁滞噶啦， 买咗洋球系嘛？ 唔系，居民咧就系、是、大家都唔顺气，就因为咧其中有一队咧就即系、就是、本身领先嗰队咧，佢就俾人就升就俾人哋咧就话佢系出超龄球员。 哦，大陆全部都系咁嘅，专门做呢啲嘢嘅大陆。 真系咧，其他 嗰啲体操队啊，全部报细数噶。 啊，其他嗰啲队 咩报细数啊，报大数， 体操报细数， 报细数， 体操报细数， 十八岁就冲十六岁，就系咁你体龄比人哋好噶嘛，咁咪赢咯，攞金牌咯， 因为 冚唪唥造假， 因为体操点解要报细数咧？呢、這个又要讲啦，因为体操嚟讲咧，有啲动作咧，你大个咗之后个人重咗咧，系未必做到嘅，咁所以但系咧，你太细开始就会伤嘅， 系 咁。呢、這個國際賽咧就有規定咧，係14歲、 哦、有啲做得，有啲唔做得， 係14歲先可以出賽嘅。 係， 咁但係有個問題啦。 喂，佢六歲開始練啦，練咗八年嘅啦已經。 唔係，佢唔係啊，佢係想盡量低啲時間可以低啲年齡可以出賽，唔係14添啊，十六啊 ，sorry， 14係以前哥曼尼茲嘅年代得，16啊。咁变咗咧，佢有啲唔系好够嗰啲咧，佢就夹硬要报大数， 报 翻大少少。 系啦，有啲系报细，有啲系报大。 佢要报啊，呢、這个要报翻大少少啱，呢、這个要报翻大少少， 因为如果唔系咧就搞唔掂。有啲运动咧就报细数就攞咗个着数。嗱呢样嘢就唔系中国独有嘅。 咁啊，共产主义国家全部都系咁做噶啦。东欧嗰啲体操运动员好多都系报细数噶啦。 东欧唔系东欧有机会报大数。报翻大少少， 系14岁报16岁嗰啲， 嗰啲就系、是、有啲咩报细数咧？嗱、啊，足球会报细数，而墨西哥就试过噶啦， 专门去食就啲 U21 啦嘛 ，U19 U21， 世青杯就试过噶啦，所以墨西哥有一年打唔到世界杯，就因为俾人停咗赛，就因为佢报就是、因为佢报球而报细数，但其实最多出现报细数嘅地方系非洲， 哦，因为你唔系好觉啊嘛，嗰啲人 唔系。佢哋啲登記唔係咁好啊嘛！ 哦，依、這個肯定啦。咁同埋登記嘅政府，如果肯配合造假嘅，一樣冇問題嘅。 哦，咁講個嗰個配合做假嘅，咁以前馬克思最犀利啦。嗰兩個美軍明明就係、是、嗰兩個黑人就明明唔喺菲律賓出世嘅，佢係要夾硬俾佢代表菲律賓。見到馬克思親自簽張紙話呢兩個嘢喺菲律賓出世嘅。 哦，係啊，咁佢國家要做依樣嘢咪得咯。 啊，好耐 咁啊，知嚟。 係啦，喂，咁我哋差得太遠啦，我哋講翻啦，我哋依個主題。咁啊我哋咧足球就講到咁上下啦，因為太多都厭呢啲人，因為明知你輸夠硬啊， 都冇預期。 系啊， 冇期望，又冇失望， 21-0都觉得，哎呀，基本上就合理赛果咁样。 系，你从来唔觉得 冇期望， 觉得系唔系觉得合理啊？因为你明唔明啊？合理嘅嘢啲人就唔中意听噶啦嘛。喂，唔系、啊，你阿中觉得赢1-0系唔合理嘅，大家讲下。 嗱，唔系，有啲讨论嘅，可以讨论嘅咧，就系连呢个巴基斯坦都输埋啊嘛。 咁啊！依、這個世界好多好多好多例子嘅，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例外嘅。嗱，咁我哋咧其實上一節咧就講李嘉誠喺香港賣資產啦，中環中心300多億啦。其實嗱，最近咧好似今年話中資斥資咗，連埋買物業同埋投地咧1,400億，中國嘅資金或者叫做大陸資金啦嚇。咁咧喺香港不斷買咧，我都話咗啦，佢哋。那個眼光數香港，即係計香港嗰啲數咧，佢哋係會計得鬆少少嘅，因為咧佢哋係預咗發展商賺嗰份咧，佢都打埋落去，變咗咧佢哋出價係會高過呢香港發展商，所以我夠膽講啊，未來5年好大機會係會香港嘅傳統嘅四大咧，都係會俾大陸嘅地產商取代。 唔係大陸地產商呢啲可能又有國家任務咧？ 係啦，一嚟有國家任務，二嚟咧佢根本咧喺度安排緊咧轉咗裝，由香港人打裝變成。有大陸人打裝 呢、這個情況就等於、英國佬撤出嘅時候由英資轉華資嘅情況一樣啦， 係啦係啦，即係佢當時扶植李嘉誠去買和黃，跟住扶植呢個包玉剛去買九龍倉，諸如此類，即係一段一段慢慢提。咁而家咧就大陸政府或者咧全國差唔多傾全國之力去支持嗰幾個大嘅地產商喺香港。慢慢取代曬你香港傳統嘅華資，同埋你啲四大，即係長沙、新鴻基、新世界、恆基、信和、嘉里呢啲，慢慢咧成為我諗會變成邊緣化，即係可能咧佢哋將來咧過多5年之後，頭先講嗰啲大地產商咧就慢慢會變成嗰啲中型地產商，唔係最大啦，最大就應該由。中資就控制，佢哋變成一二線或者中型地產商。 呢樣係幾緊要，即係同頭先講嘅體育係一樣嘅。佢乜嘢都傾全國之力嚟做咧。係 啦， 佢唔使好犀利嘅，但係因為佢攞咗個頭落去全國之力咁嚟做咧，你搞佢唔掂，因為香港實在對佢嚟講嘅錢太少。 香港太細，即係咧你如果一買咧就買飽香港噶啦，所以咧。李嘉誠今次買呢笪地咧，嗱，即係買呢個叫做中環中心咧，嗱，我當時頭先講咗啦，佢係得70%業權嘅啫，因為有啲部分賣散咗嘅，佢頂樓嗰啲已經係賣散咗噶啦，兩層複式，當時唔知3億幾，叫做天價啦，而家睇翻原來好平，咁而家今日賣嘅叫做今日低，即係今日高價就明日低價，我係夠膽講，未來幾年咧啲樓市可能唔敢講話升得一倍啦，升多5-6成都唔出奇嘅，因為。大陸嘅地產商係會計咗條數咧，係會繼續喺香港買嘢嘅，係會繼續買貴香港嘅物業嘅。 尤其買啲叫做 一嚿嚿大嚿嘅嘢，即系咧你嗰啲商场啊，写字楼一栋栋啊，或者啲住宅成栋啊，或者一个屋苑，可能到时一落成，佢成个屋苑卖起都唔出奇。咁变咗咧，我睇嗰个楼市咧，啲人话系咪见顶咧？我可以话俾你知啲咧，仲可以升多五成，五年未来五年可以升多五成到，甚至乎可能我比较保守嘅，唔敢讲得多吓亲你哋，可能升多一倍吓。咁、点解呢？因为就系喺佢哋嘅眼中，呢啲系唔止值咁多钱。你香港人觉得贵啫，佢唔觉得贵。因为点解呢？全世界都做紧一样嘢，叫印银纸。当银纸无限供应嘅时候，土地就值钱噶啦，系咪？而有法律保障嘅土地更加值钱噶嘛。大陆买楼系七十年租借权嘅啫嘛，有啲冇，有啲冇七十年噶，有啲得五十年嘅啫。 居住权啫， 居住权啫嘛，即系你占用嘅啫嘛，系咪先？所以咧，啲人落嚟香港买，香港其实都系占用权，不过咧七十年之后都会续俾你 保地价， 系保地价会继续续俾你。 但系佢哋上高唔肯定保唔保地价， 系啦，佢可以强拆大陆嘅嘢，香港就暂时未听过有强拆呢回事，所以咧安全同埋聪明嘅钱都会落嚟，咁啊。楼市讲，即系老实讲，我哋喺七月尾嗰集咧都讲过啦。我当时就预言，啱啱我哋即系三个月前啦，我话不出半年，香港嘅住宅楼咧系会创历史新高，创晒啦，几乎创晒啦。中原城市指数就未，因为佢个数据有滞后，同埋佢嗰个统计数据咧系唔分高低层，但系咧。而家基本上以前即係最靚嘅咧，全部創曬新高嘅，即係你一棟樓嘅頂樓或者高層或者優質啲嘅單位咧，係全部創曬歷史新高嘅啦。嚟緊嗰個新高係會繼續上去。 哇！咁啊，梁振英咪攞呢個嚟做政績工程咪得咯？ 係啦， 政績啦， 冇錯啦， 佢最大政績嚟 嘅 喎。 梁振英咧最大嘅政績咧就係令到香港嘅樓價咧。住宅楼价咧升咗三倍，上车盘咧由150万升到475万，即系讲紧沙田第一城吓，395尺嗰个单位，即系嗰只啊，嗰只积，咁变咗咧，佢系绝对系香港咧嗰、那个叫做咧香港业主嘅再生父母，但系唔系租客同埋小市民嘅再生父母吓，咁啊，我哋都要讲翻，因为咧香港好多种人噶嘛，系咪？你憎佢都有人话佢好人嚟噶嘛， 冇错， 所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系一个即系。传播正能量嘅节目， 同埋 我哋咧 温和见清啊， 系啦，我哋要发掘梁振英嘅优点啊 ，sell 下大家话俾听啦，嗱，佢都做得唔错噶，起码啲楼升得咁多嘛，系咪先？咁有啲人就会有啲，当然有啲左翼朋友会觉得，哎呀，好捻蠢啊，俾佢滚鸠咗啊！当时谂住梁振英上台可以打击楼价啦，原来唔系，系打击冇买楼嘅人，系嘛？佢系充分坦白讲，佢真系做紧灭贫工作噶，佢系消灭你啲穷人啊嘛。 是 physically 消灭你嘅， 想赶你翻大陆，或者令到你离开香港，唔好喺香港啦，因为你冇钱，系咪？咁佢都系做紧啲灭贫嘅工作，即系总之将啲问题制造出，制造问题嘅人消灭咧，就冇问题噶啦。所以上个礼拜有一个咧，梁振英话换特首咧就唔系解决问题嘅方法，不过咧调翻转。换特首梗系唔系解决问题方法啦，换你就一定啊嘛，系嘛，即系让子弹飞，系嘛？嗰、那个姜文对住呢个黄四郎讲：你对我不重要，没有你才重要。点解啊？你对我唔重要嘅，不过你唔捻喺度，我就系最重要啦。梁振英一样，你冚家铲收咗皮，我哋就冇问题噶啦，系嘛？就系咁拣啦。咁我哋咧要讲下咧，嗱，讲完地产要讲下金融嘢喎。嗱，啱啱咧，琴日国务院系咪国务院啊？唔系喎，好似唔系国务院喎。即系总之中央下达咗一个新嘅命令，就系咧 银联卡 唔准喺香港买保险，碌卡买保险。咁啊，大飞你讲讲啦呢单嘢。 哇，呢单嘢好严重， 好严重。 我话俾你听， 你有冇买友邦保险？ 有。 有啊，哎、受害者嚟喎，今日跌咗 7% 啊！ 大家跌咗 7%， 不过咧就系话，佢一咧而家嗱睇报纸报道啦，话咧会影响咧呢个保险从业员咧起码有5000个失业， 系 因为好多人落嚟买保险，其实就走资， 系 想办法走啲钱落嚟。我都话啦，识得有个保险经纪住天富海湾嘅，乜都唔识嘅， 系 乜大陆靓女落到嚟乜都唔识，入咗 AIA。跟住，因為佢啲老鄉有錢， 帮佢刷银联卡最巅峰系不停刷四日， 系每次刷几耐啊？ 咩啊？ 每次要碌几耐啊？ 每次咪碌咪即系不停咁碌碌四日咯， 系 先至碌够嘅钱，然后咧就跟住将嘅钱就抵押翻，即系嗰个份保单抵押翻俾银行，然后同银行借翻钱，跟住再将嚿钱再去买楼。 哦， 而家呢个操作冇啦，今日。我谂，即系佢系我老婆一个客人嚟嘅。我谂今日见到我老婆都喊得一句一句，啊，做 facial 都冇心机。 系 吓， 咁、啊、如果之前买咗啲 facial 券啊，我嚟用埋佢啦。买新单就唔好啦吓。 唔系，因为我今日啱啱先至交咗保费，即系我一年交一次嘅。我今日我本身咧就帮紧个香港靓女，以前买嗰阵时咧好好服务。明唔明啊？跟住后屘咧，我太太 服务 啊，即系好好服务，即系话吹寒问暖，啊，请饮请食噶，份保单好详细噶，即系 月饼吓，过年过节就有月饼。 跟住我老婆咧就觉得啊，你服务态度几好，跟住咧就又帮佢买咗，跟住又帮佢屋企人买咗。后屘咧再问佢，都唔想骚你啊， 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埋咗一啲大陆嘅客人堆， 系 大客一个介绍一个， 系。 哇！我想 好似咧广东道嗰啲 sales 咁样，系嘛？你啲香港港产都冇钱入嚟买个银包，系嘛？屌你人哋笃笃笃，呢啲唔要，其他要晒，系咪？都唔同嘅。你啲香港人都冇钱嘅。 我老婆话，即系问下佢啲问题啫，乜你咁麻烦噶？讲、 啊、 买嘅时候讲咗你听噶啦，你而家又问，你冇睇清楚噶咩？哇！我老婆嗰日翻去滚到真系屎都滚啦，真系唔系讲笑。不过即刻打回原形， 系 冇晒， 系 一夜之间冇晒， 一夜之间冇晒。 所以我做节目我讲过，食中国政策，你捉到佢，你就发大达。你佢一改，你就分分钟倾家荡产，呢、這个都系 喺大陆做生意一定系政策。 有啲人唔系咁讲，即系同我唔系咁讲，但系我话俾你听，系真系写个政策。呢一镬嘢，其实佢保住嗱，今日有个网友佢又联络我，佢咧就做兑钱嘅，佢都问我有冇办法啦。原来咧佢大陆所有嘅户口咧冻结晒。 哦， 走资落嚟嗰啲全部冻结晒，所有银行嘅名字全部冻结，有百几万而家人民币咧冻结咗，已经有一年啦。香港佢亦都冇办法，所有户口俾银行全部注销晒，开户口都开唔到。 哦，咁大镬。 其实因为你本身做钱庄兑钱嘅汇钱嘅，基本上就帮大陆走资落嚟香港。而家變咗， 咁好多酒碗店都有噶。 而家佢就係酒碗店咯， 係咯。 咁但係而家大陸就因為佢本身係做廠佬嘛， 哦， 專做廠佬嘛，匯錢唔係匯，係我寄俾屋企一萬幾千嗰種啊嘛。 咁、哦、係， 分分鐘 幾百啊 幾千萬 咁嚟匯啊嘛，咪一鑊過咪殘曬咯。因為你幫佢走資啊嘛，佢而家根本上連翻大陸都唔夠膽。唔係佢，我之前識一個朋友，本身喺葵涌都係做酒碗店嘅。亦都系咁样啊！佢想买楼，话搵到钱啦，五百几万，谂住俾首期啊！ 哦，冇得借噶， 啊、借唔到。 做找换店咧，只能够帮衬财务公司，银行系唔会借钱俾佢嘅。做找换，无论你几多钱都好，银行系一个先都唔会借俾佢。 最大问题啊！佢借佢个家姐，个家姐个户口，因为咧已经系有啲户口冻结咗，借佢个家姐个户口去汇钱，卒之到佢 家 姐 都俾人冻结 埋，冻结埋， 即系佢谂住咧，我搬细屋搬大屋有钱啊，跟住买咗呢层楼，就俾首期咧，就喺元朗呢啲村屋咧，谂住买一栋啊， 系 唔借俾你， 系啊，唔借噶， 斗领都唔借俾你， 你可以去搵财务公司，财务有好多财务公司系专做酒碗店生意嘅、 哦， 不过你识贵啲， 吓唔怪之老师咁有水啦呢轮啊，啊仲谂住卖添，啊不过即系我咁讲，即系呢单嘢保险影响得好重要，香港我谂死好多人。 咁唔系死嘅，即系之前肥得紧要，而家减翻肥啫，个个九百磅，而家减翻到百五磅咁解啫。 即系好似我咁割咗个位啊？ 唔系，即系唔系 你都已经叫苗条啦，即系佢系九百磅嘅身形嚟嘅。 唔系呢个情况，呢个情况咪好似。 当少咗自由行嚟咁 一样啫嘛， 恢复正常。 啲人买表啊，系冇少到，系消费嘅人即系贵买贵嘢嘅人少咗。 少咗系啦， 我当时咧讲过啦，佢哋咧上面咧当时有用公卡消费，而家咧 cut 晒。其实 cut 自由行咧真系冇影响嘅，系主要系上面 cut 咗公卡打贪。你唔可以用，你唔可以用你张公卡去碌。当时我都话啦，啲大陆佬嚟去海防岛啊， 手表啊， 唔系啊，要买十斤虫草啊，几多钱啊？六十万一斤，六十万一斤嗰啲靓最靓嘅虫草，要买十斤，行运成条海防岛买唔到十斤啊！佢咪攞张卡碌啫嘛，任碌嘅。你谂下， 冇少， 而家冇晒啦，而家冇晒， 而家 cut 咗啦嘛，嗰啲公卡全部 cut 晒啊！即系阿公嘅，全部都买用阿公嘅，用公司嘅钱去买嘅，而家冇晒嗰啲嘢啦，都系当时啦。 广东 标行，铜锣湾嗰啲标行啊，佢话一个客嚟，我怕咩交二百万租，一个客嚟买千五万标。 而家冇晒呢啲， 而家冇呢啲客啦嘛， 系啊， 所以零售死晒啦。 唔止公卡啦，最大问题就系你而家水客嗰班啊，其实喺广东度排队嗰啲系水客嚟嘅，我哋送礼上去送礼， 哦系啊， 喺度卖送礼，而家搞唔 送得啊嘛，而家 唔收得，唔能够佢带出街都有问题。 哦系啊，你咁嗱，你啲官唔够胆带靓表，唔够胆攞 LV 带出街。 喂，尤其是赈灾去视察嗰阵时，除咗个表有个表痕喺度嘅， 表印喺度。 所以我咪咁讲咯，嗱，我亦都证实咗啦，真系。因为我呢轮屋企装修，我住咗酒店一个月 ，book 酒店都好困难，日三日日唔同价钱嘅，到到唔一样。 哦，系啊， 我话咧租唔到房添啊，近呢几日。 点解咧？因为嗱，上个礼拜咧就广州交易会， 系啊， 所以咧啲房租炒到好离谱。 跟住香港咧就电子展，吓而家就 Halloween， 系 大量嘅人落嚟，你知唔知啊？熊猫酒店寻日啊系3000蚊晚啊，我之前住六嚿水咋，只不过两个礼拜前啊。 系， 香港酒店系咁嘅价嘅，系海鲜， 每一日都唔同。 系啊， 海鲜价嘅， 凭乜嘢熊猫酒店收你3000蚊啊？ 哦，是咁上下噶啦！你知唔知道有间叫最西酒店？ 最西酒店 最平嘅时候三嚿水，嗰日都要3000蚊啦。上个礼拜港交会嘅日啦， 系啊， 我嗰时有啲客落嚟，哇，唔系嘛，佢啲垃圾都要3000蚊，吓亲吓，全部吓亲啊！喂，香港好似唔知边个嗰啲 parking 嗰啲4000-5000蚊一晚啊，吓死人啊，全部都。所以咧，系即系呢啲系时，即系有时限性嘅，又唔系话成日咁贵嘅。咁当然佢而家自由行少咗咧，酒店平均价格系跌咗。 自由行冇少到，佢自己本身俾 冇少， 佢自己冇团啫。佢所有嘅入境记录，而家基本上都增长嘅，比同年即系上年仲要多7%啊！是多咗人嚟啊，只不过嗰啲人使唔起钱啊。 冇、哦、跟团同埋有啲使唔起钱。即係最豪嗰啲客冇晒㗎啦。 冇 晒。所以而家出面嗰啲零售啲租咁难做，因为呢你一个钟表珠宝一个药房交唔起啲租。冇啲咁嘅人嚟买十斤虫草嗰啲咁嘅客。喂咪只能够买两樽。 我懂得上水 就。买两樽乜乜油。两 樽油啊 ,5000蚊一支。 好㗎，好简单啦、 啊。10000蚊支啊。 上水啊，周生生啊。专卖靓表嗰啲啊，即系劳力士啊，嗰扎我全部识嘅经理，佢话我哋啊近呢大半年啊，全部攞老底啫。 哦，系啊，即系好大镬啊！ 周生生啊，整体啊走咗几百人啊，走咗几百人啊，搵唔到食啊，而家重新再请人啊，我而家请人咁好，我前日先同佢讲，你请人。系啊，走得人多啊嘛，点会请人啊？不过而家点都要补翻多少啦，咁啊，所以。香港零即系咧做贵价零售市场咧系冇咗，再加上而家有啲人问我做水客奶粉开盖即系冇啦。 系 第二翻药系翻唔到大陆嘅， 系 查到你扑街，咁变成咗而家根本上连水客都开始顶唔住啦。所以个政策变咗， 咁好事嚟咧，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就 水客少咗， 就唔使咁逼咯啲嘢，因为你始终咧一大班人冲落嚟买嘢，佢哋对香港个经济又唔会好大贡献，系益咗啲水货店， 系啊，冇错。 一般咧，佢哋连可能食餐饭都少咗嘅，系嘛？吓、啊，等翻分钟，喂，我哋未讲嗰啲嘢， 全部未讲啊，大陆客啊， 系喂，可能要加加喂，加加市喂， 好啊。 嗱，南韩咧 咁我哋头先嗱水库啲讲完咧，喂南韩咧，我哋要讲一定要讲噶啦，唔讲特朗普啦，都閪鸠硬啦，啲人佢意思就系佢上一个礼拜就话咧叫咩叫话停止选举啦，唔捻使选啦， 直接俾佢 做总统，屌你老味喂，讲得出呢啲说话嘅人咧，我发觉。嗰、那个系咪陈文戴假发过去扮咁啊？屌你， 就系啦。不过即系讲两句啦。吓、啊，即系咧，电油门又搞希拉里。但我话俾你听啦，当你一件事不停咁讲嘅时候，就即系等于冇咗呢件事噶啦。 呢、這个就等于啲股票成个消息已经消化咗啦。 系啦，你再不停讲嗰一件事，又话发酵啊，而家争一个百分点啊，全有悬念啊，希拉里会输。我话俾你听，系唔会输。因为呢转入直路嗰、那个心理大家影响已经影响晒㗎喇。个印象已经既定咗系选嗰个就系选嗰个㗎喇。点样讲除非你话有粒子弹有其他嘢㗎啫。 我希拉里有一个危机除非佢喺呢几呢一段时间呢突然间病到起唔到身。 系。 染重病起唔到身。 哦今日要靠俄罗斯啦。 靠普京啊，又唔能噶，即系 就要好翻先科咁样对付佢系嘛？ 系啊，冇错啦， 对付游先科咪系咯，搵人落毒， 落毒啦，系啦，即系要慢慢啦。所以话咧，其实都冇啦。讲翻博紧米啊，美国佬最支持嘅博紧米啊，帮佢啊打咗场硬仗， 系 啊，用呢个萨德嘅呢个军事 弹防御系统， 布咗喺南韩度。 系啦，咁咪而家搞到咁大镬，会唔会屌你老尾呢单嘢啊？又摸和啊，部署唔到啊！ 照计就唔会嗰个国策同佢嗰个受嗰个叫做女神棍梳摆系两回事嚟嘅，因为美国佬喂大老板落个 order 嘛，唔能够唔遵从啊嘛，系咪先？咁你本身你自己有咩嘢？喂，你私人事你就私人解决啦，最多你下台啫。但系朴槿惠呢镬咧就好捻严重啦，因为咧喂你讲嗰个始末啦吓，阿刁伯讲个始末。 你百科全书 唔系，因为我就唔系睇得太多。 崔顺实啊嘛，嗰个女人 系 崔顺实。 佢呢个咧就系佢个主要系爆咗出嚟咧，就佢个女嘅嘢嚟嘅。呢个人 由佢个女开始爆起， 开始爆起，应该系咁讲啦。开始爆起，就个女咧就系入呢个梨花女子大学嗰阵时咧，系用咗好多手法，系特登安排佢入去嘅。仲安排到咧就系明明。冇騎馬呢份嘢嘅，但就整咗，但又整咗俾佢馬術，就整咗俾佢研究， 即係類似功能組別 嚇、啊。總之咧就 潛機 入咗去，入咗去之後咧又唔上堂，又唔讀書，又唔成。咁去到咧要去到咧就話個教授話佢俾佢聽唔掂嘅時候，就話佢就話即係搭躲， 係 搭完躲之後咧，跟住咧就個教授話我 頂唔住。你知唔知大佬係邊個啊？ 啊，類似啦， 啊、類似咁啦。 跟住個教授話頂唔順就辭職。咁即系由开嗰度开始爆起，原来就讲翻呢个女仔个阿妈咧，就原来咧佢搵翻佢部电脑出嚟咧，系话佢曾经修改过朴槿惠 哦讲稿 嘅讲稿， 系好严重 吓。咁即系话，咦喂，你系咪地下总统嚟嘅呢个？ 系 变咗咧，就好似觉得呢个人咧系操控紧朴槿惠嘅。咁依家原来又讲翻出嚟咧，就呢个女人个爸爸咧。 就是一个牧师， 牧师 就是以前咧就即系朴槿惠好相信佢嘅， 系 啦，因为咧佢嗰个叫做咧 宗教， 佢个年代咧就可能个老母死得早，咁咧就样样嘢咧好似系好即系好依赖呢个牧师。喺即系心灵上嘅寄托咁样，咁由细到大咧就可能系即系信晒佢， 结果一路就过渡到个女啦， 冇错啦，就嗰啲叫政治遗产就留俾个女，咁个女咧就充当呢个咧叫做影子总统，定可唔可以叫影子总统咧？即系亲信密友 啦，涉嫌啦，即系可能亦都可能咧就系话类似，咦？会唔会类似国师呢？如果咁样， 似系国师咯吓。咁啊， 即系做任何嘢要求阿神问阿卜咯。 喂，以前 睇有冇圣灵显现咯？ 以前好似话边个总统都系咁，列根定系边个？ 唔系列根 嘅老婆， 列根嘅老婆就占星， 系占 星噶嘛？ 啊，个讲法就列根老婆占星。所以而家呢单嘢咧就开始发紧，同埋都发咗出嚟噶啦，应该系话。根本已经有人抗议啊！成 咁咪抗议噶啦，已经将阿朴槿惠今日已经将佢架空咗噶啦， 直头系成立咗一个 委员会， 跟住就将你升咗上神台。因为咧，佢而家韩国咧系五年啫嘛， 系啊， 做总统一届， 韩国冇得连任嘅，韩国总统冇得连任。 咁你做五年，而家佢都做几年咯，俾你做埋呢， 做到一百年啫嘛， 系啊， 做到一百年啫嘛。仲有佢本身咧就想推动2017年咧就有个嗰个嘅宪 修宪 就可以总统咧 有得连任，有得连任 就可以连任，但系咧就可能任期改做四年，咁就变咗八年咁样，即系可以连任到八年。咁但系咧， 经过呢单嘢都唔使啦。 我谂佢都冇乜资格噶啦，因为嗰个叫支持度得翻14.8%，十五都冇啦。咁啊，好难搞噶啦！就算佢唔下台，都已经系一个叫做咩植物人嚟噶啦，都冇人理佢噶啦。我谂 通常呢啲修宪其实好难嘅。以你谂下，以委内瑞拉 个门槛好高。 你谂下，以委内瑞拉查韦斯嗰阵时咁受欢迎啊，佢想修呢条宪法做终身总统都做唔到啊！ 哦，系啊， 唔容易噶， 唔容易系啊，唔系。其实朴槿惠嗰个要求咧，相对容易啲。你只系改个制，有机会俾你可以连任 一次。 咁唔系为佢度身订造嘛？即系佢想连任。 家家有求。 但系咧，你下一次我做完，你都可以连任噶嘛？系咪？ 家家有求咯。 但系唔同喎，而家嗱，你而家咁样做咧，你无论提出乜嘢，人哋都会当你系 为自己 同埋别有用心，即系中国外交部嗰句。 同埋而家如果你话去做到一百年做一任咧。就可以忍你啫，但如果你可以连任嘅话，未必忍你噶。 哦，系啊， 有条韩国仔啊，食得人心多，你知啦。我第一次去韩国，第一次韩国，啲韩国道人同埋韩国人同我讲嘅，韩国人一世人做三样嘢：学跆拳道、打老婆同埋示威暴动。一世人，如果你冇做嗰啲三样嘢，你就唔系韩国人男人。 嗱，我又要讲一样嘢，我認識得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啲唔知佢識，我諗佢未到星球人嘅，可能月球人啦。咁佢老婆係南韓人嚟嘅。早幾年佢話香港嗰啲咁嘅霸下馬路啊，嗰啲嘢濕濕碎啊，佢對於佢嚟講，佢話喂，因為佢你諗下佢嘅年紀咧，就即係80年代光州事件之後咧，就喺度讀緊中學嘅嗰時代。佢话你啊，有冇试过啊？日日喺学校翻屋企啊，都闻到催泪弹同汽油弹味啊！ 哦，咁啊， 系啊，唉，得啦，你赢晒啦，我心谂 系，唔系咁南韩抗争嗰个时间系好长，因为咧老实讲啊，我哋以前我读书嗰阵时候，即系汉城奥运之后啦，韩国已经系变咗民主化，但系民主化嗰阵时咧，都系日日学生掟石掟催泪弹，同啲军警喺度互相追逐嘅，当然 好正常嘅啫。 即系你讲光州事件，又有屠杀嗰啲，我哋太细个或者都冇得睇啦，睇唔到啦，唔知道嘅根本就系去到后期，我哋唔知道嗰阵时候，你谂下88年汉城奥运，卢泰愚做总统，后尾金大松中定金永三。调翻转头要话即系判佢死刑喎，呢个总统拉完之后，喂全斗焕好似最后唔知有冇死到， 冇两拉咗死到， 系好似唔知边个特赦，喂嗰阵时判死刑啊，全斗焕连卢泰愚都话判死刑，当时我哋即系细个唔识啊，你喺个即系当时嘅年纪，你话因为啲总统话个个都拉嘅，边个够胆做嘅呢啲总统？ 因为所谓啫，而香港都系啦，拉完曾荫权，未来拉梁振英， 咁又唔系好同，咁又唔系好同喎。因为全斗焕系真系出事喎，因为全斗焕系 下令 系屠杀嗰个嚟嘅，基本上系嗰件系等于大陆六四事件噶啦。 但卢泰愚就帮凶啫， 卢泰愚啊都系军人，佢都系军人，佢就唔系主力嘅， 佢系帮凶嚟嘅。 佢就唔系主力嘅， 所以 全斗焕系主力， 所以呢单嘢我睇都好难收科，因为个衍生到咁大咧，尤其韩国人咧， 系啊， 勇武抗争咧就唔系我哋香港呢种勇武抗争，系点蜡烛啊，集会唱歌啊， 佢哋都系点嘅，不过咧佢哋系啲女，佢哋系咁嘅， 点汽油弹啊？ 唔系，佢哋系咁嘅，佢哋咧啲女仔咧就喺后边整汽油弹，点着俾男仔前面掟嘅， 系。 是啊，所以根本上呢单嘢我諗埋唔到味，朴槿惠即使由今日开始，唔好今日啦，寻日开始已经系。 俾人架空都可能要下台，可能要辞职下台嘅。你諗下，其实南韩呢对啲总统都几残忍嘅。嗰、那个叫做卢武铉，搞到要跳崖自杀。 嗰、那个系自杀嘅。 嗰、那个自杀，因为佢俾人告贪污嘛。嗰、那个咪逆权大状，嗰、那个咪做佢囉，嗰、那个宋康浩咪可以做佢囉。 系佢嚟㗎。系用佢嚟 做 蓝 本㗎。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哇，一个咁样叫做民权斗士做咗总统，哇，最后 要跳崖自殺身亡，即係覺得南韓啲總統都好悲慘嘅下場。喂，即係唔計以前嗰啲咩朴正熙嗰啲啦， 所以 啦嚇， 所以肥仔今日笑啦，肥仔今日笑啦，你哋咁樣做總統，你要學下我啊嘛，出嚟就行示威，幾唔幾咁唔閒啫，死乜嘢咪全部殺曬咪 OK 啦？ 你諗下，北韓全部都壽終正寢噶喎嚇，喂，好有好，個個得到好死。 唔係，仲有一樣嘢，唔止壽終正寢， 死 為止，仲要個個做好耐。 係啊，做一世嘅其實，做到死啦。 你而家你諗下， 兩個做到死。 你諗下，北韓做換咗幾個就係今日成， 金正日， 跟住到而家呢個 金三世咧，都係做到兩個死為止。 嗱，做咗第三個啫，但係南韓轉咗幾多人啊？ 哇！ 李承晚。 跟住朴正熙 系嘛？诶，晚中间我唔记得。跟住70年代就朴正熙，朴正熙到全斗焕，全斗焕到卢泰愚，卢泰愚到金荣三， 金荣三先 ，金荣三系金大中，金大中到卢武 铉。系， 你谂下啦， 一路数落嚟， 你谂下过咗几多人？ 仲有一个叫咩？之前仲有一个 李明博。 啊，李明博系啦，好多总统， 但真系冇几多个真系吓，可以吓好头好尾。 李明博而家暂时冇事咯， 李明博 OK， 你唔好 希望啦，即系未完。 唔系咁啊，金大中就即系之前嗰段就好辛苦，但系到 坐监啊嘛，坐咗好多年噶嘛。 唔系佢几乎俾人暗杀噶啦，金大中嗰阵时。 但佢好老啦，佢好老先做总统。 佢着70几岁先做总统。 不过咁啦，我自己本身对南韩即系韩国啦吓，我自己一啲兴趣都冇。不过唔知啦，女士咁中意买化妆品又差又也就渣又冇文化啊！我成日都觉得化妆品系有一个历史嘅传承嘅，成个亚洲真系 日本， 真系要买日本。你而家根本上咧，好多人咧咩秀雪花秀啊， 系好出名啊，而家 啊， 好卖啊， 好卖嗰啲嘢。根本上，如果你冇冷氣嘅地方，成個面油粒粒嘅，因為佢本身佢哋嘅天氣乾燥，佢哋適合佢韓國人嘅皮膚。你嚟到香港一查，一出門口就成塊面油粒粒，嗰啲係只不過適合啲貴婦，係長期出入私家車冷氣好凍嘅地方，根本上都唔啱燒。不過都係嗰句啦，潮流興個勢去到你嗰度，你自然揾到錢。我覺得。韓國人同大陸人都係一脈相承嘅，不過咁啦，今日講到呢度咧， 係啊，差時間好多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啊，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每一個人就拖三個嚟，咁啊，好快24000嘅，一個拖三個傳銷咁樣做啊，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喂，我哋下星期再見啦， 好，拜拜， 拜拜。